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有吧，可是他是帮助男人治理、right? 这个帮助男人治理生养众多遍满，其中就是包括他的，也只有他能够做的生育。 我记得他这里应该是补充说是独特性，就是上帝赋予男人跟女人特性的一个词 汇。大有没有其他观察或想法或问题？ 咒诅的部分，为什么先对夏娃咒诅，再对亚当咒诅？如果亚当是头，他应该。 也许这也关乎，就是夏娃也有责任呢、啊。他没有顺服他的，他没有。夏娃应该问他丈夫吧？哎，你是不是要处理这个蛇？他来跟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很奇怪。所以夏娃也有责任呢、啊。所以保罗也会讲说犯罪的是什么，保罗也有用词，他说因为犯罪的先是夏娃，所以这两个概念都有，因为一人犯罪，这主要是指亚当，但是夏娃却是第一个听了蛇的话，然后就伸出手拿那个，自己要做主，自己要分辨何为善恶，喜悦眼目的东西来吃的，然后又拿给他的先生吃。他先生确实非常的窝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犯罪的概念从来不会因为就是因为另外一个人他没有阻止我犯罪，所以我的犯罪就不算。对， 所以蛇在说话的时候亚当就在旁边。 yeah, 从第六节那个一神学家通常会这样子理解第六章的，就是与那与他在一起的男人给，然后他也拿来吃。 我读完，我原本是会认为是，其实亚当在那个女人拿果子之前已经算是犯罪，因为亚当没有所谓管理， 对啊， 维持圣洁，所以你刚刚说，对，我其实好像有点冲突，就是说。说女人先犯了罪，但是 女人先犯了罪，这个我们可以说是 接违背上帝的命令， 对，很明显的违背了那一个 probationary command 禁止的命令， 对 ，OK， 对，所以有点像是积极跟那个， 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命令在人都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只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测试命令， 对 ，right？ 那第一个有这个罪行违背这测试命令的是那个行为是夏娃，但是我们会说，所以圣经的作者可以说亚当夏娃是先犯罪的，不是亚当。但是就神学上的意义来说，尤其是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花一点时间，就是依靠约翰·欧文。给我们的一些帮助，看人犯罪的过程，当你实际有一个外在的犯罪的 act 之前，其实早就有一个很你可以说是也许你都不自觉的一个过程，先有试探，然后你会想我要不要听这个试探，然后你开始想我听一下这试探也许没有关系，那我会考虑这试探好像不错， 然后你会开始，然后到最后会有行动，然后到最后会犯罪。这个过程在性上面的犯罪，我们都了解，因为我们上次有讨论，我们自己可能都经历过。那在这里也是，但是，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在夏娃实际发出那举动的时候，如果你要以神学上的来讲 ，Yeah， 亚当就已经失职了，夏娃也失职，那个最后那个举动，只不过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的 accumulation 总结。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圣经的作者就应该我们应该用更细，他应该用更敏锐一点的神学分析来说，就你懂我意思吗？对。 就是第十一点，其实就直接理解就是不要住在父家母家的意思吗？ 你可以再讲。 就是要离开的意思，就是不要住在同屋檐下，离开家。 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应用在不同处境下，你的确是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延伸应用。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就是当一个男人应该离开他父他的母成为一体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不健康的婚姻就是因为他没有离开他父母。在中国人的东方环境里面，我觉得时常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观察，我们会说这是我们的习俗嘛。但是在这习俗之下，哇，尤其在我们乡下，我们听到很多的例子，那种没有离开父母跟父母住在一起，严重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婚姻，严重影响下一代的教育等等等等等等。你说这是不是？Yeah。但也许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么的 physically， 就是我一定要搬离，但是我觉得是整个心态，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是已经离开我的父母了，然后成为一体的现在是我和我的妻子，这才是对。好，我们最后看那个总结，最后两小段。他这边其实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回顾创世纪前三章，不断的回顾，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我们好像新福还没有讲过完整的讲创世纪前这边前三章，但是所有关于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上帝创造人的心意，你都要回到创世纪前三章。但这前三章他也指出，他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文的规范，但是从这些我们刚所做的，譬如说他做出的15个观察，我们可以归纳出上帝的心意，归纳出一些原则。所以他说我们要思想的是男人和女人的creational capacities， 上帝赋予创造男人女人的上帝赋予男人和女人也有创造的能力，当然不是像上帝那样子创造，就是当他们在执行上帝赋予他们的职分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很多的发挥。所以上帝并没有巨细靡遗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不是那种铁一般巨细靡遗的约束，其实是与其说约束，是上帝立下了一些原则，然后人是应该要尽情的发挥。OK， 最后我想花两分钟时间，就是上礼拜颜真有好像他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出的判断是合理和必要的判断，因为上礼拜我们在前言有讲到我们会不断的使用这个概念，这个原则或属灵分辨的原则，必须做出按照上帝的话语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判断。 也是我们信仰告白的 1.6 的用词。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判断是合理和必要的呢？我们会说合理和必要，其实你首要是用什么东西做合理和必要 good and necessary， 你使用什么做合理和必要的判断，你需要用什么？你需要用你的头脑，好了，好，就是这样讲。You have to use your reasoning， 你必须要有推理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你使用逻辑 ，right？ 但世人也使用推理和逻辑，但是他们读圣经，他们所做出对他们来说合理和必要的判断，和我们所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判断不一定是一样的，而且时常是不一样的 ，right？所以改革中神学里面总是认知人的上帝赋予人推理 reasoning 逻辑，这是上帝赋予人的礼物，人也必须要使用它，但这些是总是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而且对重生的人，有圣灵的人说，总是圣灵更新而变化的心意，寻求上帝所喜悦的心意，所做出所使用的推理和逻辑做出的合理和必要的推论。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中有很多字面上好像冲突的经文，那么如果你没有圣灵的人，你看到这个你就会说这是彼此冲突的，那就表示我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判断就是圣经的作者一定是有哪一个人犯了错，不可能两个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是有圣灵的，而且你的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叫你知道上帝这个上帝的启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可能自我冲突。那你所做出的合理和必要判断就是这些自我冲突只是字面上的，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按照上帝赐予我们有圣灵所制动的推理和逻辑，就像我们每次讲到我们每次在查经班所做的，哦，这好像有冲突，但是我们怎么理解它。所以我们合理和必要判断不是说圣经有错误或圣经自我矛盾，我们是做出另外一个合理和必要的判断。但回到颜真刚原来讲的，就是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有圣灵感动的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判断？我想就心服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说是因为我有某种感动，或者忽然有一个很热的感觉从头然后到脚，不是靠感觉，就是用你上帝所赐给你的逻辑，你的头脑做出必要的判断，就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这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其实这就退回，你怎么知道有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工作？ 猜的。 啊？ 我猜的。 你猜的 ？No， 不是你猜的。其实你就检视嘛，有圣灵工作和没有圣灵工作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我讲一个很笼统的，你喜不喜欢读圣经？你会不会认罪悔改？你认不认知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主耶稣？等等，你爱不爱上帝？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应该都告诉你说，不断的就是给你 confirmation， 不断的坚固你说，是的，有圣灵在我生命中工作。我会为罪懊悔，我犯了罪我会觉得很不舒服，不像其他人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还是一样的，你使用你的上帝赐给你的头脑，上帝赐给你的推理能力，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但你也知道，因为正因为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你是有个新的生命， 你的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寻求何为上帝所喜悦的旨意等等，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我需要一个 lightning， 一个闪电闪过我的脑中，我才知道这是合理和必要的结论。有的时候我们把基督徒的生命，包括就是如何读圣经，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把它太，也许我们都受那个灵恩派的影响太严重。没有，就是言真，你是基督徒，你平常你看嘛，你会不会认罪悔改？那你 OK， 那你就按照上帝赐给你的恩赐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好，我们一起祷告，谁带我们做祷告？谁带我们做祷告？ 好，我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再一次看到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从创世纪第一章，并且从这本书我们可以有一些新的学习，新的看见。主，求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创造的心意，创造男人女人各自的心意。主，也帮助我们正确的来看待，主，也为着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交在你手中，求你悦纳，也帮助我们在当中可以欢喜快乐的敬拜，也保守我们还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入主平安。孩子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